我从哪里来，我的心里带着爱，也许我们曾相约在这美丽的吉林，总有些难忘的事发生在你我之间，请不要害怕沉默，因为还有我的爱在你身边。 大爱中国， 大爱吉林， 一家人的中国， 不管多大的风雨， 我们的心都在一起。大爱中国， 大爱吉林， 一家人的中国， 我们要选择坚强，在这美丽的吉林绽放。从哪里来，我的心里带着爱，也许我们曾相约在这美丽的吉林，总有些难忘的事发生在你我之间，请不要害怕沉默，因为还有我的爱在你身边。 大爱中国， 大爱吉林， 一家人的中国， 不管多大的风雨， 我们的心都在一起。大爱中国， 大爱吉林， 一家人的中国， 我们要选择坚强，在这美丽的吉林绽放。 大爱中国， 大爱吉林， 一家人的中国， 不管多大的风雨， 我们的心在一起。大爱中国， 大爱吉林， 一家人的中国， 我们要选择坚强， 在这美丽